生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赵善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第二节翻嚟，喂，我想问咧，呢段 jingle 边个帮我作噶？因为我都好少作呢啲咁嘅 jingle 嘅，系院长啊， 芝马力， 系啊，定系还是系你啊，定系阿 B 啊？ 因为佢搞呢个 jingle 嗰阵时，我唔喺度嘅， 系咩 ？OK，、嗯、我发觉呢一段 jingle 几能够即系， 因为有阿明爷喺度 贴合呢一个而家嘅世代 jingle。 系啊， 咁阿明好难，好可能会选到噶嘛。其实即系如果你话照 keep 住呢个势咁样落，唔系即系我希望佢选到啦。大佬， 唔系我讲紧我自己啫，我 唔系都系都 我噏嘅嘢系冇乜错嘅。其实老实讲，即系如你讲郑永健呢段嘢，其实就系等于我2011年佢讲个法啫嘛。有啲人成日都话，唉，唔好咁多阴谋论啦。我话俾大家听，我啲唔系阴谋论嚟嘅，一部分我系收到风。點解我好似冇乜 logic 咁？唔係好似同我平時分析政治問題，因為如果你嗰樣嘢你係收唔到任何內幕料嘅時候咧，你其實咧就係、是、會分析 scenario one、scenario two 或者 three 咁樣， 沙盤推演， 慢慢喺度推個 logic 出嚟噶嘛。 嗯。 但係如果我係收到風嘅話，嗰啲係唔需要沙盤推演嘅。鄭永健嗰個 case 點解老共？需要話我覺得佢話統戰部誇張個頭，即係據我所知咧，而家幾個系統咧都應該統戰部可能唔係最主要嘅部分啦，包括公安啊、國安啊，或者係唔同嘅研究所嗰啲，其實嗰啲所謂嘅即係中間人，即係都係以前副公委啲人咧落到嚟香港，同埋中聯辦咧就係協助，因為中聯辦係唔方便直接見所謂本土派同民主派嘅人嘅。 嗯。 所以佢一定會透過呢啲系統咧，即係同你即係虛寒問暖等等。 同埋頭先好得意喎，佢講緊中資喎，即係佢係透過中資公司，然後即係濕呢一班。 我唔知道我喺呢一個節目裏面有冇講過咧、嗯。當年我點解做呢一個咁嘅決定，係唔去追擊民主黨？其實我同民主黨嘅怨恨同埋我哋嗰個交往咧，其實我係應該喐佢。我只係收到一個 message 啫、嗯，有人同我講你。願意追擊民主黨嘅話，你開個價俾我，你開個價錢俾我得，即係每個區幾多錢啊？支持你嘅呢個就令我去諗一個問題，就係話好簡單啫。呢句説話跟咩數先？咁咪梗係扯低你啦。咁嗰啲嘢我已經識講啦，嗰啲係邏輯推論嚟㗎啦，係咪？我已經講過好多次㗎呢個節目裏邊，扯低咗你嗰個位嘅時候，嗰、那個區就變成建制派。即使你泛民喺立法會，即係有多數少少嘅議席，其實都係18-17嘅啫，都冇用噶啦，已經。因為慢慢係會蠶食咗你噶啦。正如我離開咗竹園北之後，其實已經冇人再 promo 64和71噶啦。即使嗰個人話自己係中立都好，冇人再做呢啲嘢嘅。咁你靠大傳媒咧，大傳媒佢又繼續控制住咯，咪得翻蘋果咯。 又或者用呢種咁嘅平台， 或者係用呢啲咁嘅透過呢咁嘅平台咧？點解令我當陣時我唔肯跟啲大佬？除咗我有即係所謂精英嘅傲氣之外咧，第二樣嘢就我覺得咁樣係無數。再加上我係收到呢個風，你開個價俾我，即係飲你開啊！ 咁好戇鳩啊！但即係等於咧，就係、是、話其實嗱，共產黨咧，如果你話做黨員嚟講咧， 咁嗰啲 佢係單線嘅啫嘛。咁但係如果佢派錢嘅話，佢開咁多條戰線，又同你老細丟，係咪？又同你又同阿鬱敏丟啦，又同你自己直接丟啦。咁佢自己揾自己笨柒嘅啫，其實自己都嗱，因為 我哋唔敢同自己嘅兄弟姊妹去分享呢啲咁嘅 message 㗎嘛。但係我有同社民連嘅人講過，你問阿明啊， 嗯， 佢嗰陣時候仲係即係未分裂之前，我已經同佢哋講呢啲 message 㗎。我係已經咁同我講，所以我分析好簡單啫。敵人的朋友真是我的敵人。同樣的道理，即是當那樣東西如果是共產黨很想做的時候，我是要另外再思考過究竟我是應該怎麼站。 唔係因為我對民主黨2010年衝咗入去呢一個嘅中聯辦裏面，而係我有唔同嘅分析。當然我事後我覺得我都係因為我啲傲氣，因為我唔夠計算，我應該贏咗位翻嚟之後先再講嘅。我應該係順住個勢去走，同埋唔應該俾個藉口人哋嘅。但係個問題就係、是，當我聽到呢個說話嘅時候，我就已經係即係即刻係醒嘅，即係醒覺啊，唔係話自己係聰明嗰種醒。一定是有嘢，背后一定是有嘢。而郑永健呢一个 case， 点解我听完头先个 jingle 之后，我觉得即系我讲嘅嘢啱咧，咪就系同一个版本咯。不过今次俾人爆出嚟啫嘛，周围叫你啲人去选，去追击民主党，追击泛民，用今次咧就醒啦，有新嘅招牌同埋旗帜啦。上次就话因为票债票长啫，今次就话俾你听。我哋係應該用本土嘅旗幟去打的，客觀嘅效果好簡單啫嘛。你區議會一冧嘅話，其實成個泛民嘅地區基礎、社區基礎已經係樹倒猢狲散嘅啦。 但其實去到而家已經散散地嘅啦。 啱啊，點解仲可以維持呢？因為你香港嘅民氣依然喺度嘛，對香港人對嗰個一國兩制嗰種不信任依然維持嘅。咁但係你問我，當年點解我咁嘅抉擇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因素。在我決定的時候，就是因為一個人敢跟我講，開個價俾我，咁撚數，仆街我不如做，唔使做生意啦，唔使打工啦，屌呢門生意幾好揾啊，大佬真係， 但 係籌款啊， 但當年你覺得嗰個價大概會幾多咧？ 唔會少，十零廿萬一個位差唔多啦。如果寫文年當年我真係夠狠夠絕咧， 同鄭允健開嗰啲咪 差。阿龍你都去選㗎啦。Anthony， 你都去選㗎啦。 唔係講緊， 喂，僆仔，我俾五萬蚊，我俾五萬蚊你，你自己搞掂佢。屌我代咗十萬，如果開十五嘅話，而家佢講個假嘛，我唔知啊，我冇唔，因為我唔再 further 問啦。開廿萬又得。喂，你同佢講數嘅時候，我都識講啦。你一個位一年幾多錢啊？而家三萬蚊人工一個月啦，區議會選區議會個位，十二個月就36萬啊，四年係幾多錢啊？是百几万啦、啊、我收你好少咋嘛，我帮你追击咗个人，跟住搞到嗰个位俾咗呢个建制派嘅时候，喂你都系摊派俾啲建制派嘅咋嘛，你確保佢当选何乐而不为啊，系咪先，喂郑永健呢一个 case 好明显就系睇得出老共成个策略同部署，由2010年开始準備2011年的選舉的時候，上次講票債票償，今次就是講用本土的旗幟去拆散你的票，因為建制那四成幾或者五成的票其實是很穩的，已經只要你一分拆的力量的時候，根本你整個泛民是沒有穩，不要說叫泛民了，因為現在人家不會認自己的泛民，叫本土派，就是說整個反對派的陣營。為什麼當年我這麼猶豫，對於呢一個民主黨走入中聯辦咁怒氣，大家都我依然同司徒華甚至乎反撚曬面咁滯，我都唔肯行呢一步。喂，戇鳩嘅咩？邊個係你嘅敵人？邊個你嘅朋友啊？大哥，呢個係革命最基本嘅問題啊嘛！咁撚好死，俾埋錢你。喂，如果我當年夠狠，我事後諗，如果我係一個貪錢嘅人，我應該咁諗。或者是為了自己的政治的前途的呢，追擊了什麼懷疑，我都是派僆仔去而已，他輸他事，關我撚事。 而且你追擊了當年是配合回整個大氣氛沒問題的又。 Exactly， 沒人知 道。你問我當年都是仇恨民主， 沒錯。 過了民建聯 的。沒錯了。喂你睇返啊，你睇返 我真心我承認㗎，呢 個順風車收錢咗 喎。冇錯啦，你懶睇返立場新聞，陶君衡講過去，我其實我都唔忍記得嘅，十幾年前呢，最近咪係咁出我嘅仆街，佢好似當我 大決戰啊，同李永達， 唔係同李永達啦，同張炳良啊、張文光嗰啲，喂我點會對民主黨有感情嘅人呢？如果我真係想踩一腳，不過我嘅人呢唯一一個弱點就係呢，我依然係會一擺個棋盤出嚟，我會分析喂邊個最撚大我敵人先，仆街，係咪，即係我午夜夢迴嗰時候問返自己，喂咁你對即係當年你八九年嘅參與，對嗰啲民主抗爭嘅人死撚咗嘅人咪好問公道，你搭呢個便車係咪， 喂，呢一个系我唯一系唔肯行呢一步，我系谂到嘅，我系谂到，其实系有钱收，有明星，系咪又赢到个位， 抵啊咁样。 喂，你估我谂唔谂到啊？但我点解唔做呢样？点解我头先讲嗰个 Jingle 咧，就话郑永健呢单嘢咪帮我平反咗我丁一交当日咁嘅决定咯？我一路冇讲出嚟，我就系、是、喂人哋同你讲嘅时候，你都唔知系坚定流，你都 prove 唔到。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一俾呢个 message 你，你已经感觉到成个共产党喺背后嘅操作同埋部署系乜嘢啦？嗱，今次立法会又再嚟一镬啦。 嗯， 你睇到啦。上个礼拜我哋讲过关于超区嗰个选情嘅问题，系输紧紧噶啦，成个泛民得翻两席嘅咋，今次冇三席噶啦，一席都要抢你啊！你谂下陈国强嗰个咩嗰条咁嘅友仔，你去网上 search 嗰啲嘢，我今日晏昼先冇乜嘢做嘅时候咧，我得闲咧 search 下呢个陈国强，原来2010年嘅时候咧，唔系原来嘅，其实我系知嘅，佢系已经系选过呢一个嘅五区公投，当阵时佢咩捻嘢立场啊？你仲当佢系本土？佢当年系闹社民联暴力啊，话我哋嗰啲钱系来历不明啊，甚至乎佢话当年啊有人叫佢啊，因为佢话佢唔知咩柔道啊，定系呢个跆拳道咩几多段啊嗰啲乜嘢噶嘛，就话走上去啊，八九年六四嘅时候啊，佢连我都匿埋啊，我就拎咗啲钱就叫佢唔好搞嗰啲嘢啊，就搞佢继续支援北京学运，我唔知佢想讲乜嘢，大哥。阿毛有一次讲俾我听，帮我唉，屌呢条友，因为佢系我师弟嚟嘅，由细到大都知佢系傻嘅，大哥， 语无伦次， 唔单止系傻啊，而系利欲熏心。喂，你谂下佢而家同所谓最近呢两日系咪即系闹梁耀忠嗰单嘢咧？ 唔系，佢就话边个麦润培，麦润培本身就应承咗佢，就俾嗰个超级区议会提名俾佢嘅。咁佢话十五票，咁其实已经手握咗十二票啦，系咪？ 十二十三 到啦，系嘛？咁然之后最后尾阿边个阿麦润培就话其实佢得八票嘛， 嗯， 啊咁就话佢其中有一啲提名票咧，其实就系同阿哪吒有关嘅咁样样。 哪吒， 方国山，咁同埋佢隔篱区个张美航， 系啦。喂，点解你要勾结呢个建制派啊？系咪？喂，你谂下。呢班叫做新退党联盟，喂，当年啊，点解要退党啫？系嘛？ 我唔知佢点解去退党，有少少理想啊？ 唔系嘅，即系 有少少。喂， 佢各自有自己唔同嘅理由啦。 系，咁但系你而家叫做系你黐埋去嗰啲建制派嗰度。 嗯。 咁但系我觉得好好笑啦，即系呢个闹剧。咁就而家咧。叫做佢就哎呀啊边个俾佢 阿钟 阿梁耀忠就话喂你嗰度有突喎点解唔过啲俾我啊？ 喂老实讲唔好讲话你背后有咩阴谋先，我暂时撇开讲陈国强背后嗰啲背景啊阴谋嗰啲嘢，总之大家自己打陈国强呢三个字去 YouTube 睇过去同今日究竟呢个人其实同黄毓民嘅变脸咧系不谋而至嘅。 嗯， 自己就知嘅。但系你实际上嚟讲，你睇今次成个超区嘅选举，其实已经系一个照妖镜嚟噶啦。你泛民点可以攞翻三席啊？你咁多人选，你谂下而家我连嗰啲名我你咪噏得出啦？又关永业，又呢一个叫咩启明文协嗰、那个 何启明 ，跟住又而家阿钟，又呢一个嘅邝俊宇，又陶谨申。即係仲有公民黨嘅陳婉心，六個人去爭三席，你冇可能話俾我聽六到四席㗎嘛？ 唔係，但係你見民主動力嗰個調查就係話，淨係得阿陶謹申有最大機會當選啊嘛，其他嗰啲其係啊，其實就淨係得嗰10-20%，根本就唔係當選㗎嘛。 咁 喂，老實講，就算你陳國強係攞到嗰15票嘅門檻、入到閘啊！你得一个功能嘅啫，你就系拆飞啫嘛。 系啊， 系啊。 喂，而家已经够死啦，而家已经有六个啦嘛。 嗯， 加埋你七个咁乱， 唔系我都系白痴嘅嘢咁样。 同埋佢好醒嘅， 系 你睇翻陈国强咧，喺2010年五区公投嘅时候咧，系用呢一个嘅建制派，甚至乎系大中华嘅包装嚟喐长毛，跟住你去到2012年嘅立法会选举咧。佢就係主力喐建制派，點解咁做呢 Evil Party 就話 因為你一定要係揼 建制派，你先喺泛民个袋度攞佢啲票走噶嘛？ 哦， 你头先 break 嘅时候问我，你问我呢个问题，我好易理解。 我头先问你咩问题啊？再问一次先。 系，因为你 郑永健，郑永健咧就头先我哋听个动新闻嘅时候咧就话，嗰、那个即系派钱俾即系郑永健搵人退选，唔系搵人去选嘅时候咧，咁就话。喂，你唔一定要系追击呢啲泛民嘅，你追击建制派都得嘅。咁 表面上你就系追击建制派，实际上你喺泛民个荷包里攞紧票，好简单嘅道理啫、嗯。其实星期一匪类监察院咧，阿明特入嘅时候， 系 我哋已经讲咗呢个道理。 我好认同呢、這个。 点解我当日嘅决定系会狂喐呢个建制派，逐个轮队嚟，黄国健、陈鉴林、谢伟俊。点解我唔喐民主党，唔喐呢个公民党？因为其实我嘅策略就好简单啫嘛。你越得喐得佢劲嘅时候，泛民嘅票咪倒落你嘅度咯。所以点解郑永健系同啲人讲话我唔介意你喐建制派啊？因为你越得得劲嘅时候，啲选民觉得你好好啊。 嗯， 尤其是泛民主派支持者，咁你咪拆到票咯。客观上，你知呢个当年咧系九十年代嘅时候咧，当呢一个民进党。见我哋嘅时候，因为当年台湾仲系呢一个多议席单票制选举嘅时候咧，民进党嘅人同我哋讲，佢话如果你香港九七之后面对比例代表制嘅时候咧，你一定要表现到俾你嘅选民听，你系一个对付建制派最用嘅一个人。 系， 你唔可以突翻自己有转头去攞票。嗱，而家香港有少少唔同啦，因为点解咧？基本上已经系翻真系三分天下，落梁天琪咁讲。本土派人见你揼民主党，其实觉得好过瘾嘅，屌，觉得好捻开心嘅。正如阿龙你嗰啲情绪一样啫嘛，屌，你觉得即系民主党做捻咗二三十年毫无寸进，屌，你咁揼佢系正常啦咁样。喂，有少少唔同，我同意嘅呢个情绪我系同意，亦都要理解嘅。但系如果你郑永健呢条套路同我而家讲陈国强呢条套路，其实系一模一样，六个唔够，七个。 嗯， 瞓撚到你仆街，跟住陈国强出嚟，如果佢真係咁好彩啦，佢攞出到嚟嘅时候，佢一定会全力揼呢一个嘅李慧琼啊，全力揼呢一个嘅黄国兴。 唔系你见佢个演说技巧，其实亦都系最爆嗰个嚟㗎嘛。 唔系土白，我唔知你以前即系读数士嗰阵时，或者读 politics 嗰阵时，你有冇读嗰个 term 叫做 spill of cynicalism， 即系叫做系犬儒的螺旋啊。 我唔記得咗呢個 term， 即係呢一個 term 啊，你得唔得 ？Cynicalism 我聽過 ，cynicalism 啦，即係 spirit of cynicalism 啦。咁喂就係咁樣，即係如果你咧你自己係揼自己有揼得多嘅話咧，即係啲人會覺得你私怨啊，係咪？咁你嗰啲全部江湖恩怨嘅嘢，你而家要係攞我啲票嚟埋單，係咪？即係你對啲市民嚟講啊， 其實我覺得。一年甚至一二年嘅时候咧，啲选民咧，我嘅分析吓，三分之二开始醒觉呢个问题， 嗯， 但系仲有三分一系未醒觉，所以你会投即系当日嘅人民力量或者系所谓嘅激进派，即系其实呢个已经系开始一个好危险嘅现象。当然啦，后期人民力量再同黄老邪分裂之后咧，就好翻少少， 嗯， 但系我依然觉得咧，嗱，而家冇未必有三分之二咁多，但系依然有四分之一嘅人咧。覺得呢個係道理嚟，甚至乎係五分一，可能越嚟越少。因為點解我哋不停講嘛？我呢套理念不停咁講，同埋確實即係大家顯現出嚟咧個壞嘅結果。例如你馮檢基，雖然我都覺得佢契弟嘅， 嗯， 但係佢唔會契弟到佢唔肯面對我哋啊嘛。即係你請你上嚟花生台，佢都會上嚟俾你屌噶。 冇啊！上次 冇屌添啊！屌你班撚樣，即係錯失咗。 係啊！屌你上次咪揾下邊個上嚟咯？佢即係以前。 即係你唔可能請到何君瑤上嚟俾你屌佢噶嘛？你唔係商台，你唔係港台啊嘛？ 嗯。 例如你鄭松泰嗰啲嘢，你益咗何君瑤；你黃仲琪做嗰啲嘢，益咗呢一個嘅嗰、那個 工聯會啦。總之 個小花 係啊， 我唔記得叫咩名，佢名都唔係。 但係黃仲琪其實係即係鄭永健嘅後備嚟噶嘛。 未必系佢同一条线， 未必 系，但都做咗同一样嘢， 即系港澳工委开会决定，我而家俾五十个名单摆喺度，你要保呢五十个人，各部门谂办法， 大包围， 你自然就会搞噶啦，你班捻样，跟住你就要申请资源噶啦， 諗都諗到啦，呢條屎橋係嘛？你喂，你做情報部門，你都係咁做啦，係嘛？嗱，我呢度有50人名單要補嘅，咁你諗辦法幫我搞掂佢。一係就你走去揾個黑材料，咁點揾黑材料好撚難㗎嘛？你個個都喺度叫雞咩？係咪？如果個個啲錢銀有問題咩？係咪？唔會噶嘛？咁啊，唯有就係你揾人出嚟拆票咯。呢個係最快捷、最方便嘅方法，都唔使好多錢，低成本、高效益嘅嘢嚟噶嘛。咁所以你今次陳國強咁樣做法，其實我有另外一個諗法嘅。第二個 scenario 就係、是、咧，佢而家虛張呢一個聲勢咧，其實想翻去選新東，踩多萬必同埋長毛多一腳，等你兩個死得更容易。嗱，佢去到咪好似上次咁表演咯，四眼仔，我而家問你啊，咁咪覺得好過癮嘛，覺得佢好激啊嘛。如果你冇 trace 佢嘅 history 同埋佢 background 嘅時候， 你可能會真係心動投俾佢噶。 系咪？佢而家话晒都系三年区议员嚟噶嘛？ 系、哦、 对啦，郭佩凡佢用呢一样嘢就走去讲，喂大佬，喂民主党玩三年毫无寸进，话我一入到嚟就对啦，郭佩凡，跟住我仲可以喺论坛 怼冧郭佩凡，同有冇寸进系冇紧关系噶，两样唔同码子嘅事。 唔系啊，唔紧要，我宣传话俾你听。 而家咪见到啲街坊咪话，佢冇做嘢咯，即系我见到啲咩咩 secret page 咧、啊，我叫啲咩沙田 secret 嗰啲啊， 所以我哋嗱老实讲，我唔系唔死唔皮啊，我哋都唔中意做呢嘢嘅，即系我哋其实好大贡献嘅，因为点解我系不断咧系踢爆紧呢啲人咧，即系表面上以为佢系一个反建制，甚至乎越嚟越激嘅人， 嗯， 系嘛，同中共系誓死不相往来，建国啊，搞革命咁样、嗯，其实根本背后一个阴谋嚟噶嘛。 同时泛民佢自己本身个宣 唔好讲我啲阴谋，究竟系有冇证据，有冇道理？你睇个客观效果先知。我讲俾你听，阴谋嘅原因就系想用一个故事 storytelling 嘅方法，令你即系、就是、吸引你嘅目光同埋你嘅耳朵啫。但系最重要一样嘢，你睇翻个客观效果。立法会少一席就系少一席。 嗯， 阿爷要攀派多一个位俾佢嘅自己人，作为即系呢一个堂。就是多一席， 嗯， 佢点样做呢？超级区议会减一席，本来你三席噶嘛，而家两二，咁咪揾多啲人出嚟选， 系、啊， 佢哋嗰边实容易配票嘅。其实， 不过我觉得而家剩时间剩翻唔系好多啦。不过关于陈国强，我仲讲一样嘢啦，即系我觉得真系成件事好戇鳩。你话佢好醒，喂大佬， 佢唔醒，因为佢咁快俾人踢爆。 你 如果我系啊。阿爷嘅人，我就一定会即系放长线钓大鱼啦。 唔系啊，佢柒嗰样嘢咧，即系喂大佬。 喂，佢如果真系要出嚟选嘅话，点解俾唔到提名佢啊？15个啫嘛， 呢、這个就系情况就系啦。 因为你要拆泛民嘅票、嗯，你唔可以俾你睇到你个15个人嘅名单里边有任何嘅建制派嘅人，如果唔系你个穿崩噶嘛。 咁事实上已经有啲啦，隐形建制派系咪？ 咁你方国山嗰啲唔肯睇。 系咪方国山而家其实洗紧底噶？零七一又喺你隔篱屋嘅啫， 系咪？ 系啊， 个个都谂住洗底，借呢样嘢咧，调翻转头仲好啊，跟阿爷揾食咁。 系，梗系啦。 喂，咁但系我觉得就真系好好笑，即系你网上面反正呢几日都讲咗啦，大佬。喂，你之前你喺呢个西人菜街又话人哋 evil party， 你又接受嗰啲即系你话文汇报啊嗰啲话仲 evil 个 evil party， 即系话泛民系。咁你而家你就哎呀梁耀忠。即系过啲票俾你， 喂我系梁耀忠啊！我老实讲， 有冇咁望鸠？ 我同佢咁多年，你即系识佢咧，佢嘅心底里面讲咩咧？我过俾你，你咪多一条友嚟拆我票。 唔系你唔系拆我票啊，你系屌我啊！我俾票你屌我咩？你讲到明泛民系 evil 中嘅 evil 啊嘛？ 唔系呢个系即系一般嘅讲法，但系你心底里面计算紧我盘数嘅时候，喂，我俾你出多一个，咪多一个嚟拆我票。 唔系， 喂，我攞两席啊！而家喺咁嘅环境里边已经万幸啦。 唔系，我得咁讲， 系咪先？ 阿土伯， 而家喂，你六个人出嚟，加埋阿陈国强七个人对付民建联加工联会加唔知乜嘢，系三个人咋？人哋系集中票源啊， 系 对付你嗰六七都有啊， 冇你咁散啊嘛。但系你佢心里边，我嗰个 VO 可以咁讲，你喂，我俾票你嚟拆，我非好戇鳩啦，系咪？喂，但事實上我亦都可以大義諗言喺度屌柒你啊嘛！ 你話如果 係嘛， 我阿土可以選超級區議會嘅話，咁佢敖阿忠都仲得，因為話曬我係同一個陣營啊！屌你， 咪系咯？ 喂，我唔捻够，仲有阿钟都要同我一路计紧条数，就系、是、话讨你出捻完之后，我阿钟赢唔赢到噶？ 系 阿哥，更何况我哋最多赢三席嘅啫，你出咁捻多人打捻啊，大佬！ 更何况而家唔止 糖水滚糖鱼啊！你最后啊，如果你最 worst 嘅 scenario 剩翻一席啊，得翻陶谨申，你唔谂捻扑街？除捻散到阿妈都唔认得嘅时候， 唔系你睇翻民主动力嗰个统计就系咁样啊嘛， 唔系不过雷动就帮唔帮到，帮唔帮到手啊？ 算数啦，帮 佢哋唔肯 听，帮唔到噶啦，因为点解咧？而家个咁嘅政治嘅 scenario 咧，系你 个个都 谂自私噶啦，里边咧其实究竟有几多人，有几多鬼咧？大家都系唔谂知道， 同埋碎片化得太犀利个状况， 计唔到数啊！ 我都唔明白，喂，选个超区。我用翻啊 Gary Fan 嗰次上嚟我哋做节目嘅讲法就系、是、喂，第一你使好捻多钱，第二你点样 serve 你选民？ 嗰、opportunity cost 太大， 真系三四百万噶，因为你寄三百几万选民嘅邮递，我就算当你每户一张都好，都百零万啦， 唔系 一张起码五毫子 系。 咁你都嗰度已經使幾五 個機會成本太大啊！咁所以啲人一定係保守，一定係會睇咗自己先啊，顧咗自己先。 原本呢個設計就諗住俾啲大黨先可以玩得到。原本呢個設計只係作為同民主黨等佢支持政改方案嘅一個籌碼。 係啊， 後期你咪諗住切埋張俾佢咯。 唔係咁，我哋仲要講埋黃俊傑先完。 喂，轉頭翻嚟講啦，不如話 黃俊傑。 新档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 Willis 何洁宏。